4007105106，只要199块钱就可以订购了。但是要提醒各位，活动时间有限，过了时间段就要恢复到市场原价。所以如果此刻电话占线的，大家不要放弃，耐心东岸重拨键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提醒大家，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打进4007105106，原价588块钱的六袋阿克苏红枣，活动当中直接享受到三折，只要199块钱，每袋只要33块钱。平时啊，咱们煮粥、泡茶、熬汤的时候呢，都可以加上几颗，又或者放在办公室里，小饿小困的时候来上两颗，既养生又充饥，而且还不会发胖。所以说，最后的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4007105106。4007105106，市面价格588块钱六袋的阿克苏红枣，此刻三折直供只要199块钱，划算到每袋33块钱，33块钱就可以品尝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阿克苏红枣，而且又是不挑人群的，老人、孩子、上班族都可以吃，一袋红枣全家爱吃，而且营养健康。加油来拨打电话了，4007105106，4007105106，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大家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5106，4007105106，4007105106。 年终岁末又到了一年一度盘点的时刻了，不久之前国外媒体盘点了2015年十大科学发现，在这一年当中全世界又有哪些新发现呢？在人类科技高速进步的今天，这些发现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诸多含混晦涩的名字背后又体现了哪些科学研究的新动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2015十大科学发现。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咱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先跟各位回顾一下呢，历史上的这一天在科学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呢回到6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7年12月16号，有一个晶体管啊，人类历史上的首颗晶体管问世了。这个呢对于很多人的娱乐生活的改变真是太大了。比如说晶体管的出现呢，催生出来了很多家用电器，例如呢电视机啊、收音机啊、高保真音箱等等，甚至现在啊一些比较高级的高保真音箱当中依然来使用晶体管。时间呢回到1947年12月16号，美国新泽西州莫雷山的贝尔实验室当中呢，有三位科学家，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威廉肖克利、约翰巴顿以及沃特布拉顿，这三个人成功的在贝尔实验室当中制造出来了第一个晶体管。而时间呢到了1950年，威廉肖克利呢还开发出来了双极性接面晶体管，也就是现在俗称的晶体管。而这个晶体管呢后来是运用在商业化装置当中了。关于呢晶体管的发展啊，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有一次呢，三位科学家呢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发明的器件当中通过一部分微量电流的时候，竟然可以控制另外一部分流过的大的很多的电流，因而是产生了放大的效应。晶体管呢最早上市是运用在一款助听器当中。而这三位科学家呢，他们凭借着关于晶体管的发明获得了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56年，当这三位呢 科学家去领诺贝尔奖的同时，其实他们的科技成果呢已经大跨步的走进了世界上亿万人民的家庭。刚才跟您说的电视机啊、收音机啊、高保真音箱啊等等。除此之外，晶体管呢也促进并且带来了固体革命，推动了全球范围当中半导体电子工业的发展。现在呢，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所运用到的很多消费电子产品呢，晶体管啊已经是基本上快看不到了，已经成为了一个怀旧的时代。但是这仅仅距离现在才过去了68年。年终岁末，又到了一年一度盘点的时刻了。不久之前，国外媒体盘点了2015年十大科学发现。在这一年当中，全世界又有哪些新发现呢？在人类科技高速进步的今天，这些发现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诸多含混晦涩的名字背后，又体现了哪些科学研究的新动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2015十大科学发现。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各位呢，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订阅号玉龙小段，大小的小，段落的段。各位呢，有什么样的关于节目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互相沟通。接下来呢，也会好好的在线下通过微信和各位多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做的这个话题是有关于汇总2015年科学界的变化。现在呢，到了年底，各种各样的汇总都出现了啊。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汇总的2015年的一些网络热词，比如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比如说晨会玩，比如说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不跟大家来汇集这些热点，我们汇集的是科学界。这些科学界当中的这些点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包括我也是，因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科学发现和新的进展。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本节目的科学顾问、科普作家寿陀先生。欢迎寿陀，你好。 宇龙好，各位好。 有段日子没见面了啊。今儿这一见面呢，你知道吧，其实我不大愿意见着你。 为什么？ 因为一见着你，我们一回顾，我的天哪，一年又过去了，时间过得好快呀。 确实。 哎，你说这2015年就在这分分秒秒当中就要离我们远去了，这还没剩几天的时间了啊。 还行，还有那么一阵子， 是吧？还得抓住2015年的尾巴。 嗯， 说说你这2015年在科研这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我已经不做科研狗好多年了。 在科，哎，要注意用词啊，会伤害到其他人。 自黑是可以的。 哎，对，这样是可以的。嗯，来说一说在科普这一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哎呀，首先不好意思，今天感冒了，可能会影响大家的收听。今年从科普上来讲，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啊，是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呢是去了趟缅甸，去了趟缅甸呢是迎接我们的这个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探险家，瑞士的探险家皮卡尔和波许伯格，他们驾驶阳光动力环球飞行。 哦， 他在中国之前这一段，包括在中国的一个多月的行程，我都全程跟踪了。 你是坐着阳光动力从缅甸飞回中国的吗？ 没有没有，阳光动力只有一个座。 你就看着阳光动力飞回来？ 对，我是跟着他们的团队一块儿。有一些很奇妙的经历，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故事也想跟大家的分享。再有呢，就是下半年的时候，另外的一个航空界的一件事儿，我就跑一趟空客。然后呢，去空客看了一下，就你看阳光动力是实验型的飞机，这个呢离我们生活很远。然后呢，看一下空客，看看最先进的航空科技是怎么来改变大家的生活的。这个是大家就很容易去体验到的，空客的最新的 A350 签了多少单啊？ 这是秘密，这得问习大大。 就去了一趟空客，我其实好羡慕你啊！就无论是波音还是空客，其实都是代表着人类在民用航空领域的一个非常高科技的进展。 确实， 啊，就出了两趟国，这是你今年很大的收获。 航空界的这个今年事儿出了很多，我也参与了很多。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的国产的大飞机 C919 下线，然后呢，我们的 ARG21是一个 拿到了试航证， 喷气支线客机交付，这是一个已经过了太长时间，我们等了太长时间的一个历史现场，我也去了。然后呢，对比一下国内的航空企业，我们国内的航空人和国际上的航空人，这些对比，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惯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我们说了一下你自己的经历，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纵览一下全球科学界。最近呢，某家外国媒体评出了全球科学界的十大发现。这十大发现呢，我跟你沟通了一下，有一些你觉得可能这个发现不够经得起推敲，站在科学严谨的角度来看，它还缺那么一些严谨性。 嗯， 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十大发现分别是什么啊？很多词儿呢，我都是第一次听。 嗯， 比如说新的人类祖先，这个纳莱迪人，对，以及呢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数百个新的物种被发现，火星上的流水，验血检测癌症，30年来第一种新的抗生素，以及第二遗传密码表观基因组图谱，银河系当中最明亮的星系，新型仿生隐形眼镜，以及把白血病细胞变成免疫细胞，这是呢2015年十大科学发现的报道。在这十大科学发现当中，我们今儿呢时间还相对比较充裕，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好好解读一下啊。你觉得在这些发现当中，从啊你认为最具备科学价值的，最让大家值得去关注的是哪些？ 啊，因为我本行是做生物的，这个当然这是国外的某些机构的一家之言了，他们眼中的这个十大，我们有我们眼中的十大，我们还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中国的科普媒体是怎么来看待科学界的今年的变化的。 对 啊，这家媒体评出来的这十大里面呢，我也觉得有一个最实至名归的也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个第二项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我可以这样来预测，这个技术的这个发明人，他的主要的发明人是一个华人科学家，叫张峰，是一个美籍华裔科学家。我可以大胆的预测，张峰是很有希望能在某一天拿到 诺贝尔奖 的，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他的这个发现，他的这个发明，这个技术，极大的改变了广大生物狗的命运。我又自黑了啊，生物学研究者的命运 啊。我以为你要说的是前两天大家都关注到的，通过什么试管的技术真的生出来小狗了，那真的是生物狗。 这是自黑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技术啊，就是张峰开始把它公开，然后大家在广泛的讨论，获得了学界和媒体的关注，是在2013年，也就是前年。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啊，它现在有多热呢？前几天啊，一些国外的机构开始，你知道，学界也不是真正的象牙塔，对吧？学界也是一样的，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样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规则， 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前几天呢，有一些这个机构呢，开始讨论各个领域的造假论文，和这个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代人写论文的这种状况，在生物领域里面，在分子生物学领域里面出现了大量的关于 CRISPR 的文章，假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太热了。现在你要是大家做分子生物学，做基因相关的研究，如果不用这个工具的话，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不够时尚是吧？ 啊，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感觉你真的是 out 了。 你讲了这么半天，到底这个 CRISPR 它是个什么技术呢？ 它是一个基因编辑技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前有一本字典，有一本字典呢，你后来发现这个字典里面有字句的错误，传统的做法怎么办？我们就一页一页的找错误，找到错误之后呢，我们就拿剪刀把它抠下来，然后呢用个纸条重新写一个贴上去。一本书，一本字典很厚，你要翻完它把所有的错误改过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对啊，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会漏掉好多的问题，漏掉好多的错误。 CRISPR 呢是这样的一种技术，就相当于大家都用过 Word， 对不对？ 嗯， 用 Word 编辑文档。然后呢，我觉得哎，我发现了一个遣词造句的问题，我需要做一个搜索替换， 哦， 或者是我只要在搜索框里面搜把什么替换成什么， 嗯， 一键下去，啪嗒，全部都就说提示你一共有27处全部改过来了， 嗯， 就是这样的区别。他们的区别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因组，我们经常会把基因组比成天书嘛，生命的天书或者是我们的说明书，就是基因组里面那么多的信息，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动， 嗯， 过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原来说用大砍刀或者是用散弹枪，就是乱轰一气，就要把它全部都打碎了，然后去拼这些片段，把它改过来之后再重新把它拼起来，这个过程是很费事的，而且效率极其的低下。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面，生物学研究者已经有了一些工具， 嗯， 可以做到对于基因的操控和改造，比如说像转基因技术也好，或者是像最近十年比较火的基因沉默技术，或者是敲除某个基因让它不发挥作用，这种技术已经挺多了，但是呢它操作起来仍然很麻烦，仍然很麻烦。CRISPR 呢就已经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让基因精确操纵变成了一种非常便利的可能。任何一个实验室，一个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培训，也不需要你去买什么特别的试剂，你就可以来做这样的操作。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这太厉害了。 这个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 CRISPR 呢，是一个基因组里面，最早是在细菌里面发现的，在细菌基因组里面一段这种重复的序列，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基因是 ATGC 四个字母嘛，它这个序列呢就是不断的重复的某一些片段，就某一个字句不断重复，很短的字句不断重复，有这样的片段。其实呢在细胞里面，在细菌里面出现这样的片段呢，包括它和它相关的一些蛋白的一些协同工作，不是为了让人家去改它的基因组的， 嗯， 对吧？它原来设计这些的目的呢，是细菌跟病毒长期竞争，互相攻防作战进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它这些重复片段呢，往往会出现在一些细菌的噬菌体，噬菌体是病毒了，就是专门以细菌为寄主的病毒噬菌体里面。这噬菌体当感染这些病毒的时候，它会把它的这段基因融合在宿主的基因组里面。 对， 然后呢，这时候细菌我不想白白的就当你的奴隶， 嗯， 我想把你赶出去。然后呢，他就进化出了一套这样的东西，就是一旦发现了基因组里面有这些片段，就是疑似是来自于病毒的，然后呢，他就会启动一个剪切的这个工作，然后呢，把这块剪掉，扔掉。 哦， 其实就是一个本来可以说是个软件里面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小东西，然后呢，就相当于生物学家张峰或者是之前的很多生物学家就相当于黑客， 嗯， 发现这东西有个后门可以用， 嗯， 我只要改一改它，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入侵它的后门， 嗯， 就改程序的后门，然后呢就把它改成一个趁手的工具。 哇，这个基因的世界跟我们现在的 IT 世界 非常的像。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就是在病毒的领域，特别是在病毒的领域，现实世界当中的病毒，生物的病毒跟计算机病毒很多东西是非常相近的， 感染的路径， 对他们的 感染的方式 啊，这种操控啊，非常非常的像，其实很多有共通之处。 哇， 所以说现在其实做生物学，特别是做分子生物学，很多跟 都转行做 IT 了，是吧？ 对，他们跟 IT 之间的这种障碍非常非常的小，大家很触类旁通的就可以互相来做，因为都是在处理数据。 哇， 特别是对于分子生物学来说，就是处理数据。 嗯， 然后呢，我们人基因组就是一本大的一部大程序， 嗯， 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像这个呢，有了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呢，就像我们知道细菌， 嗯， 在生物学里面叫原核生物， 嗯， 除了细菌和病毒之外的大部分其他生物，比如说真菌也好，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也好，叫真核生物。这两类之间呢，其实差别蛮大的。过去呢，有这好多工具有些问题，就是在原核生物上好用的这些工具放到真核生物里面就不好用了，然后呢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就是说因为好多生物学基础研究是在细菌上做的，但是呢有些研究呢是要推广到真核生物，最终推广到人身上的，这工具的不相容造成了研究上的很多障碍。但是 CRISPR 这个东西是可以通用的，就是在这些不同的生物之间都可以用，然后呢你既可以用它来操控细菌的基因组，也可以用它来操控 真菌的基因组、植物的基因组，甚至人的基因组。所以说呢，现在就在2015年，这个技术呢，有一些研究呢，也引起了学界的一些讨论。 嗯， 中国的学者做的，比如说我们中山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用它在人体胚胎上做过一些实验。当然，这人体胚胎呢，不是能够正常发育的。就是我们知道，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会有很多一个卵细胞被两颗精子受精了，这种呢，就是它是一个三倍体，它没法正常发育的， 对， 没法正常发育，它不会发育成一个正常的胚胎。这些呢，在做就是你生殖辅助医学领域里面会有大量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呢，这些研究人员就收集了这些做研究，而且呢，它在发育到一定程度很早的时候就把它们销毁了，只是在做实验。但是这个实验仍然引起了伦理学上的讨论，包括不同学界不同的讨论。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CRISPR 这么好用，我们想象有一天我能不能用到人身上。 嗯， 最直接的一些想法就是有一些疾病是由基因引起的，我们都很明确了，有一些疾病就是由某一个基因的变异造成的。 对 对，我们能不能用 CRISPR 把它给改一改，修理修理，修理修理，这个呢是有可能会实现的。特别是对于遗传病来说，比如说遗传病原来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两个很不幸啊，都患有某种先天性遗传病的这个夫妻，在理论上讲，过去是没有办法让他们生孩子的，对吧？生了孩子会注定会得了某一种遗传病，然后我们会知道他的孩子的未来的命运。 嗯， 有一些会影响到生命。现在呢，用这些技术有可能啊，有可能让他产生健康的后代啊，或者是这些。但是呢，科学家们就说，就是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就说是不是步子迈的有点太大？因为这个技术大家在用的才没多长时间，任何一项技术不是完美的，就像一个软件一样，上来第一版就 beta 版测试版不可能是完美的，肯定会出好多好多的 bug， 你这个工具也会有 bug。 确实呢，像包括我们中山大学的这些研究人员在这些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很多 bug， 比如说它误删其他基因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就是不小心删掉别的东西了，或者不小心操作了别的基因，这种概率还是挺高的。这些东西在科研上有可能会被允许，比如说我们用来操作细菌没问题啊，你哪怕只有一半的成功率，这个成功率在对于细菌来说，或者是对于植物来说，我们做植物的转基因或者是基因的修饰，这是很高的了，我无所谓啊，我做10个有5个成功了，这是非常高的成功率。但是用在人身上，这个是没办法接受的，这种失败的概率太高了，能不能让它更精确更准确一点，这个是他们在努力的方向。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医学上的应用，包括现在你看这个十大里面还有一条很有意思的，其实就用了 CRISPR 的技术，就是 到底是哪一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再和大家来讲。 好的。 哎呦，今儿跟你讲光是这一个题啊，原来这背后就已经有这么多的故事，把它来说为是一个人类在2015年的科学进步是一点都不为过。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刚才寿陀还说到同样也是运用了 CRISPR 这个技术的，具体是哪一个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广播。 年终岁末，又到了一年一度盘点的时刻了。不久之前，国外媒体盘点了2015年十大科学发现。在这一年当中，全世界又有哪些新发现呢？在人类科技高速进步的今天，这些发现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诸多含混晦涩的名字背后，又体现了哪些科学研究的新动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2015十大科学发现。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内容有点多啊，我们得抓紧时间。再次欢迎呢本期节目的嘉宾，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回到节目中。你好。 哎，宇龙好。 刚才呢 CRISPR 一下就占据了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咱们在基因层面已经进步到这个层面了。哎呀，真是有点太快了啊，谁知道接下来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什么样的反应。 但是呢，就是其实像这个这个机构评出来的十大里面啊，有好多跟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其实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了 CRISPR， 觉得哎呀，是不是很高大上？我们已经有很高的技术了，在做很多东西。但是呢，接下来的几条新闻呢，加起来呢，我们就说，其实我们分子生物学家还远远没有读懂基因组这本大书。下一个呢，就刚上半段的时候，咱们说了 CRISPR 的一个实际应用，就是在一个十大里面的有一条， 对，哪一个呢？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把白血病的细胞转化成了正常的巨噬细胞。 嗯。 这个呢，我们知道白血病是血液系统的癌症了， 对， 就特别是那些白细胞，这些白细胞本来是应该是我们这个机体的卫士，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保卫人员。然后呢，他们一旦发生癌变了，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他们，就是你知道，警察变坏了，变成坏人了。然后呢，我们身体很难去清除它，它本来的功能又很强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呢，就是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用 CRISPR 的技术。我们知道，某一些白血病的发生的原因是一些哪些基因层面上发生的问题。我们现在呢，有了 CRISPR， 我们现在就是抓住这些坏分子，然后给他们做思想教育，让他们改邪归正了。不但改邪归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呢是要体细胞疗法，就是用 CRISPR 技术，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用基因修饰来修饰体细胞。这个呢，在伦理学上啊，是大家都普遍接受的，因为体细胞不会传递。而你看，我们上半段讲那个国内的研究是关于生殖系统细胞的，这个呢，就伦理上就有很多的问题。体细胞的是伦理上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这种技术呢，就是说我们找到自身的这些已经变坏了的细胞，让它变好，重新变好，回到身体里面，不但让它变好，还让它们当卧底去清除它们剩下的坏的 过去他们的同党， 哎、对，过去他们的同伙， 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到位、 啊，这个很厉害。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技术用于像白血病，因为白血病涉及到全身那么多的血液细胞，那么多的系统，可能它的这个想完全清除他们是很难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依靠像化疗这样的办法，因为化疗是全身性的。但是化疗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化疗是杀敌1000，自损500。 对 啊，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人熬不过化疗的副作用，因为像癌细胞和正常的细胞，它们的区别其实并不大，主要想干掉癌细胞的方法对正常细胞的杀伤也很强。现在呢，用 CRISPR 技术可以给这些我们策反的这些坏人，就是已经变成卧底的这些坏人，告诉他们一些信号，就是堵住那些化疗药物在他们身上的作用位点。就是化疗药物对他们在没有杀伤作用了，就相当于说当卧底啊，我哪天我就要去抄他老窝了，到时候我给你发个信号，你可别给打着，你先提前跑，这样的办法。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一些实验室的研究，在离着临床呢还蛮远的。 哇，这个越听越有点像无间道的感觉。 因为呢，这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基因的了解啊，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有的时候呢，一个基因它会影响到很多个方面。像这个用 CRISPR 技术做体细胞的研究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研究人员在研究艾滋病。我们知道艾滋病病毒是攻击哪些免疫细胞的，也知道他们攻击的那个免疫细胞上的弱点在哪儿。我现在呢，想办法用 CRISPR 堵住这个艾滋病病毒攻击宿主的这个弱点了。看起来很好，确实它不会被艾滋病毒感染了，但是实验也发现它被其他的类型的病毒攻击的可能性就会翻10倍或者是更多。 本来一场感冒不会致命，但是如果一旦这样改了之后，可能一场感冒刚来了就不行了。 这是个当然是个比喻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一个基因也好，或者是某一个性状也好，他们真的是影响有的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说呢，在这些技术应用到真正的临床之前，要做大量的临床实验。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基因组的研究啊，最近10年有一个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进步，就是我们过去像我上中学那会儿，大家已经开始做人类基因组计划了，我们觉得哎呀，人类基因组图谱已经做出来了，我们已经是一片光明了，对不对？我们知道了这基因组图谱就是 ATGC 4个字母了，我们所有的字母都排列出来了，我们不已经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吗？但是在测序的时候呢，包括在后续的研究当中，发现这本书里面有好多符号看不懂。过去呢，我们把它当 不是只有4个字母吗？ 对啊，但是上面有好多什么标点啊，声调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了，就像声调啊，或者是像五线谱里面那些其他的符号，什么重音符号啊，什么轻表示那你轻柔的符号啊，这些符号特别多。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甚至比 ATGC 要更多， 嗯， 多很多。过去我们把它当成垃圾，我们因为我们解决不了，我们觉得有知道 ATGC 就好了。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同样一句话用不同的调子读出来意思是不一样的， 嗯 啊，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叫做表观遗传学， 嗯， 比如说表观遗传学呢，它我们的基因呢就是说从小到大是不变的，对不对， 嗯， 但是呢基因的表达发生了变化。就说比如说拿一个很重要的表观遗传学的一个信号呢叫做甲基化， 嗯， 甲基化，甲基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化学基团，这个甲基呢如果是在这个碱基上表达的时候就挂上一个甲基，这个基因的表达就被抑制了， 哦， 然后拿掉它它就放开了，这个就而且呢我们这个整个人体在一生当中的甲基化的这个情况呢随时在发生变化，衰老或者是损伤都会影响他们的表达， 嗯， 所以说这些呢是我们越看越看不懂，越看越看不懂，越看意思越多。一本书本来挺薄的，越看越厚，越看越厚，注释越来越多。 嗯， 就相当于一本本来就是很简单的，像 原来是一个目录，后来变成了一个说明书，后来变成了啊，原来这本说明书才是一个目录。 对，现在就相当于把一个经典夹了好多好多的批注。 哇，哦， 像那个就是所谓的表观遗传学图谱， 嗯， 表观基因组图谱就是这样的。过去我们只是看到了文字，现在我们看到了文字的表达上面的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深意。 嗯， 这些东西有点类似于文学，就像知批《红楼梦》一样。 嗯， 你第一遍读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很麻烦的，是因为基因组也是一种语言， 嗯， 这种语言到底该怎么来翻译，和我们文字的翻译有很像的地方。你看， 回头再看一遍。 哎，好多触类旁通的东西，就是那些原来看不懂的符号，原来决定了这个东西的翻译的这种。 哎，我今天跟你讲到这儿，我真有一种万法归一的感觉了。你看， 生物学就是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生物学要跟各种各样的学问联系在一起。 包括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互联网，来讲 IT， 嗯， 来讲科技，包括你看这个互联网大会不是今天还在那个召开吗， 嗯嗯？对。 哎，其实这个世界的本源真的是大家发现好像离的是很近， 嗯， 就是很多东西真的像你说的一样可以触类旁通。 对，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跟大家光讲了这个 CRISPR， 就基本上我看这一期就差不多了。 对，生物学内容就真的是 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反过来说， 哎， 就是你刚才跟我讲，在这2015年有国外媒体评出的十大科学发现当中， 嗯， 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不够严谨、不够科学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 嗯， 你看来哪几条不够严谨、不科学？ 这里面呢有两个，一个呢是跟我们之前讲的东西相关的，就是癌症的检测的问题。 嗯， 大家对癌症也因为是一个现代病，因为随着人类的寿命的延长，癌症肯定会越来越多。 现在都希望说能够早点检测，而且各种各样的方法层出不穷。比如说我在这一年我就看到有日本的学者就通过让狗来闻尿的方法， 嗯， 据说准确率可以达到90%。啊，而且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当时的这个测验人群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呢已经是癌症的高危人群了，就是最终还没有得到确认的时候让狗去闻了一下，发现哦原来90%，他其实这个样本的这个采取可能就有点问题。 对，其实在这些我们会看到很多特别是关于癌症的报道特别多， 嗯， 从媒体上看好像进展非常非常的大，好多进展用各种各样简便的方法就能检测，其实他们跟实际生活距离非常远，这些都是特别限定的条件下面，特别我们加了前面加了好多的定语， 嗯， 但是在报道的时候这些定语都被消掉了，比如说某一种技术它的癌症的检测成功率达到了90%，癌症不是一种病，这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 嗯， 癌症不是一种病，它甚至不是一类病， 嗯， 它是很多很多可能有类似情况的疾病的一个集合，可能有几百种不同的癌症。 对啊， 你哪怕是同样是肺癌，可能不同的肺癌它们发生的机理或者治疗方法完全不一样。 嗯， 你到底是对哪种癌症起作用呢？难道是所有的癌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可能只是限定在某一种特殊的非常极端的非常严格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在实验室里面是加以控制的，要控制变量，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并不是这样的。嗯，所以说大家要 说到的这个用血测血来验癌症这个东西是不靠谱的， 一滴血来验癌症，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辅助的这样的手段， 嗯， 但是真正的你要确诊还是要很复杂的东西。 现在很多医院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对，好多好多体检门诊也有，他们用的一些指标呢，是他有一些癌症在表达的时候会让某些指标提高，但是这个就所谓的假阳性率非常的高， 嗯， 其他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所以说你意义真的不大。 你去了，可能一半的概率跟你测出来这个高，一半测出来这个不高，对你、 嗯、 对一个个人个体来讲，这个没有什么参考意义的。 对， 啊、就跟瞎蒙差不多。 嗯，这个就是有或者没有，你得了或者没得，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参考意义不大。 是。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说有两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隐形眼镜的问题。 嗯。 就是说呢，有一个科研机构已经花了300万美元研究了一种特殊的隐形眼镜，通过很简单的外科手术就可以让人改善视力，甚至达到了比5.0更好的情况，几分钟你做一下就好了。 嗯、 但是我去翻了一下这个研究机构的网站，发现了一个很坑爹的东西，就是他们连动物实验还没开始做呢，就是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展望，就是他画了一个饼，然后画了一个。 说有点类似于可以告诉人类可以登火星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很多很多准备，但是真正连动物是没有发过去动物或者没有发过去其他的可以回收的探测器、 哎。其实呢，这一年呢也是这个互联网创业的元年，大家在这一年里面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创业公司， 嗯， 可能在座的朋友也听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这样说，这个研究在哪个阶段呢？天使投资那个阶段吧。大家可以想想，拿到天使投资的这些机构或者是这些企业，最终能够活下来的有多少？其实科学研究也是一样，真的是大浪淘沙。你在包括癌症研究也好，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好，我们每天会在媒体上看到无数的进展。 嗯， 但是这些进展最终会变成现实，会服务于人民的，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远的，而且淘汰率相当相当高。 哎呀，你看这个又说到了我刚才讲的万法归一的问题了。我们刚才讲到生物学和 IT 界、 嗯、 尤其是程序的这个层面是很接近的、 嗯、 现在说到科研和创业也是很接近的。你看科研十个项目里面能够有一个走到最后很不容易了，创业不也是这样吗？这个叫什么九死一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吗？ 嗯，差不多差不多。 哎，原来这个世界的本质竟然是这么的统一啊。今天我们跟寿多先生来聊2015十大科学发现，跟各位聊了聊关于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CRISPR 基因编辑的技术的进步。希望未来呢，这个技术可以真正作用于普通人的生活，给我们带来更多过去呢看似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现在可以解决问题的这个好消息了。好了，这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以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因为一开始呢跟寿多说一聊2015年的总结，就意味着这一年马上又要过去了。2015年过去之后，你回看这一年，在你的印象当中它又会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可能在很多年之后你来说，2015年那一年，我在那一年创业，我在那一年结婚，我在那一年开始了我的人生的巅峰。但这仅仅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普通的一年了。通过科学的角度，我们和大家今天总结了一下2015。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老刘年轻的时候是郊区一家国有果园的职工，用最美的年华默默地耕耘了这片山地。后来果园关闭，老刘留下来成了守山人，